在变幻的蓝天里，生命正在找寻自己，如何挣脱泥土冲出大地，如何生存为别人与自己，想在故事的角色里，我们扮演我们自己，从来没有别人能够代替，如果向前就不能转身去。开放的世界需要一点真情，就好比自己冲进蓝蓝的天，自己的天。挣脱泥土冲出大地，如何生存为别人与自己，开放的世界需要一点真情，就好比明天的太阳，开放的胸膛才能紧紧拥抱每一个自己胸口蓝蓝的天，只是要需要一点真心去影响别人。